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星州斗争委员会、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、原佛教守护星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、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等团体11号起诉朴槿惠帮凶黄教安、金宽镇、尹炳世和韩明九，说他们隐瞒接手美国有关负担萨德部署费用要求的事实，并强行部署萨德。